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你好，我是欧布拉柯瑞强，我们有位编时同埋阿坚哥在度等你，我们是二千靓歌再重聚。剛才我们那隻抗疫版呢，那些歌词是不是开始准了？盼终会团聚，团聚我们唱了很多个礼拜啦。咁上个礼拜开始即是已经四个人啦。咁虽然是四个人，但是通街都是人啦而家。咁下一步呢就是会再多啲嘅希望。咁可能喺五月头啊之类，五月唔知十几号未定。咁但係呢就其中呢我觉得嗰、那个剛才歌词呢我哋唱就係话逆境终必退。逆境呢个逆字呢有两种。一呢就係疫情嘅逆。二呢就係顺流逆流嗰个逆。係咪、应该终必退㗎啦。咁其实啲歌呢我会好鍾意励志歌就咁解，所以我哋做都会做啲励志歌。因为除咗好听呢有用㗎嘛。咁唱下唱下就励真㗎喇喎。即係呢啲会成真㗎我觉得。即係等于自己即係鼓励自己㗎嘛。鼓励周边嘅人。坚哥同埋阿 Vince 唔該晒，我哋准时呢喺九点新闻报道后就出现啦。由而家到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嘅音乐。现场音乐节目，你哋好。我哋今日咩歌都会有。咁我同阿 Vince 呢同阿坚呢都会好得意嘅。我哋啲音乐思维呢自从阿坚哥嚟咗呢我就更阔啦。 哎呀冇咁讲。 因为坚哥识太多歌啦。 佢识歌歌㗎嘛，你又识好多啦。咁但你始终都后生过我哋。咁呢嗰啲六十年代嗰啲英文歌你都会识弹，不过 但冇浸除。 係啦，我哋有浸除，亲历其境啊坚啊。喂嚟啦，喂我哋六十年代嗰啲 band 呢，我哋最鍾意啲咁嘅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Herman's Hermes 啦整隻。OK。呢隻呢其实好熟㗎啦。好鍾意呢隻歌嘅，因为后来 Carpenters 呢亦都有翻唱啦，唱到家之巷闻。呢隻叫大家唔好咁吵啊，唔好吵住人哋拍拖啊。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lovers in love.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re's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just holding you tight.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That'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have fallen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That'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people just like us have fallen in love, have fallen in love, fallen in love. 不要做啊，嘘。That's a kind of hush. 这歌作得好啊，好轻松愉快之余咧就。如果人哋谈情说爱嘅时候咧，你唔好咁嘈咯噃啊！因为而家夜阑人静啦，已经系到咗九点几啫，一路到咗十二点就冇咁大声啫。而家 OK 嘅，咁啊，请将音量啊尽量扩大，到唔好嘈人为止，咁就啱啦。咁啊，六十年代嘅 band 歌，哇！呢啲咧就变咗流行曲嘅，之后咧 Carpenters 再唱咧就再流行一次添。咁到咗而家咧都系成为咗一啲。我哋成长嘅经历嘅经典之一，有边时你都可以嘅吓，即系后生可以学翻以前嗰啲歌噶嘛？ 都有啊，都有啊，之前 有噶，好好听噶，有好多你讲一只啦， 呢首啦，呢首 Kiss Me Honey Honey，、 okay. 不过唔系 band 歌呢首， 唔系 女仔歌， 呢个女仔歌就香港咧。都有个女歌手唱录过呢一只嘅，咁又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嗰、那个叫 Marilyn Palmer 个鬼妹仔嚟嘅，好有型嘅，佢中意唱呢一首，即系我哋啲姐姐姐姐辈。 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 thrill me, honey, honey, thrill me.But honey, honey, don't stop. I'll play a little game with you. A little game especially made for two. If you come close, I will show you how. Closer, closer now. 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 Thrill me, honey, honey, thrill me. Don't care even if I blow my toss, but honey.Don't stop. When I've played this little game before, if you will last and you enjoy it more, just settle down and let me teach you how. Closer, closer now. 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 Thrill me, honey, honey, thrill me. Don't care even if I blow my toss, but honey, honey, don't stop.Kiss while my lips begin to burn, and I can tell I've got a lot of learn. So hold me close and darling, show me how. Closer, closer now. 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 Thrill me, honey, honey, thrill me. Don't care even if I blow my toss, but honey, honey, don't stop. But honey, honey. 这个歌好得意啊！你再讲一次歌名，等啲人记得个名咧，可以。 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 哇，几 sweet 啦、啊！你话呢啲以前好多啲轻松愉快嗰啲所谓情歌咧，但系咧佢以前唔好话即系净系爱你爱你爱我咁嘅，好多轻松愉快嘅呢一种嘅啊，跳跃嘅呢六十年代好兴嘅啊，好开心嘅。Kiss me, honey, honey, kiss me。跟住落嚟咧，我都会唱翻一只 Carpenters 原本唱嘅英文歌，我哋成日都唱噶啦，系我哋经常中意嘅 Top of the World。当然咧 ，Top of the World 我都想唱，不过又突然间咧谂起阿边时我哋合作过一只咧中文版嘅 Top of the World。 系 嗰只歌咧，我就想问咧，其实系唔系诗歌嚟嘅咧？冰山的太阳。冰天的太阳 ，sorry。 我第一次听是在一个即系诗歌的专辑入边嘅，我想佢是改了一个中文歌词、 我哋试下啊，我哋试下唱呢一个中文版的 Top of the World。 人间可有热爱如艳阳，自你当天出现，长夜变明亮，送我新的盼望，全超越我想象，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从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觉几惊慌，纵使风急雨狂，途中总见希望，全赖你看顾着我，应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严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声降，冷风吹冷雨飞，全没法叫我摇荡，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人间可有热爱如艳阳，自你当天出现，长夜变明亮，送我新的盼望，全超越我想象，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从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觉惊慌，纵使风急雨狂，途中见地希望，全赖你看顾着我，轻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严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声降，冷风吹冷雨飞，全没法叫我摇荡，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明天或是像雪地严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声降，冷风吹冷雨飞，全没法叫我摇荡，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 写得好好啊！啲中文的歌词、一样是变咗另外一首非常之有励志感觉的歌，叫做《冰天的太阳》啊。咁因为冰天雪地咧，就冻到好冻咁样啦。咁啊，即系饥寒交迫嘅时候咧，我哋有温暖嘅太阳出嚟，即系话永远都会有人守护住你，唔使惊，唔使惊。歌停原装咧就系、是《Top of the World》呢只叫做《冰天的太阳》。好，边个先？ 我咧就拣你呢首歌咧，就系、是配合咧，我哋咧卒之可以出翻去晚餐啦，咁就可以心情轻松啲啦，可以出翻去叫做玩下啦，或者探我家人啦， 出去玩下咁系同晚餐冇关系喎。 咁唔系，因为感觉上咧，你少咗一个禁令咧，你成个人都舒坦咗嘅。 系系啊，玩下啦，啱咪又可以去郊外玩下啦。 系， 总之亦都唔应该去啲人堆嗰度玩吓。咁啊，各自玩， 即系暂时都系同屋企人玩住先啦，朋友都系再排后少少，等迟啲咧就少啲个数字，再少啲嘅时候先再约朋友出嚟啦。 总之听住啦，总之大家一齐限几多咪几多咯。 系啊， 大家即系如果疫情降到差唔多近乎零或者系两位数啊咁啦，咁就可以多啲人啦。总之大家一齐夹埋。四个就四个，六个就六个，八个就八个 ，OK。迟啲我哋就可以啊，演唱会就演唱会，几千人都得。 仲可以请翻嘉宾啊，二千零个。 系啊，就嚟噶啦，就嚟噶啦。啊，二千零个而家暂时未有嘉宾，但系迟啲又嚟噶啦，恢复正常啦嘛，系咪啊？咁多年都系咁啦嘛。OK， 嚟呢只叫做玩下啦。 天天搵个两三餐，啰啰乱心挂挂，加下乜嘢都假，最好系唱嘢玩吉他，估歌一曲最。 太轻松，好应该高兴下。今朝辛苦到依家，走身冤真怕怕。家下乜嘢都假，最好系笑下瞓下啦。一于高声笑嘻哈，好应该高兴下。无谓皱眉多牵挂，且把忧伤先放下。算我唱到叽叽呱呱，无有怕，理得佢笑甩下巴。金光圈咁紧嘅开支，马骝精都会怕。家下乜嘢都假，最好系跳跳扎玩下啦。天天奔波咁紧张，好应该松下啦。 唱咧就唱反下，有人唱咁样句，有人唱反下噶，都得噶。仲有加下咧，加下即系你知咩意思啊？ 加下即系加阵。 加阵啦吓，加。其实呢句唔知边一个乡下嘅，好多乡下都系讲呢一句。你加阵咧，即系而家啦。好，而家我等边个嚟啊？等你嚟，直至了你可以嚟咧，出嚟同我一齐食饭咧，我哋就开心啦。Till。There was you 啊！呢一隻披頭四嘅名曲，我好非常喜歡，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你最緊要出現啦！There were bells on a hill, but I never heard them ringing.No, I never heard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There were birds in the sky, but I never saw them winging. No, I never saw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And there was music, wonderful roses.They tell me in sweet,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till there was you. Beatles 披头四的名曲，咁啊 Beatles 好多乜嘢款嘅歌都有啦。经过我哋最初嘅时候，嗰啲就 Love Me Do 啊，咩I Have Stay Night 啊，即系之如此此类好多。但系呢一只咧就同一啲比较慢啲嘅歌，好复桑嘅，我特别中意，譬如 And I Love Her 啊 ，Till There Was You 啊，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啊呢啲咧，都系我嘅 favorite。好，直至到你翻嚟咧，我哋就开始二千美歌再重聚啦，好冇？几时翻嚟啊？新闻继续听，听完新闻就翻嚟二千美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内科医学院话，第五波疫情下有9000多宗死亡个案，大约70%系60岁以上未有接种新冠疫苗人士。而目前大约有350000个长者仍然未接种新冠疫苗。学院引述研究指出，今年1月至3月爆发变种病毒 Omicron 期间，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打针的同龄人士超出20倍。学院又说，根据英国卫生当局相关报告显示，如果患者已经打针，康复后患有长新冠后遗症的机会比未打针的患者低。学院呼吁长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减少出现重症和死亡风险，避免患有长新冠后遗症。劳工界八大工会发表声明，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近日有商界团体和立法会议员提出暂缓取消强积金对冲的修例。工会要求议员理性问政，承担社会责任，比已讨论多时的法案尽早通过，300万雇员可以获得更大的退休保障。发出联合声明的工会包括工联会、港九劳工社团联会、港九工团联合总会、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万琪近日建议暂缓修订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并要求政府落实在逆境下帮助中小微企纾困政策。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在进行，内政部公布，截至当地中午，投票率是26.41%，比2017年同时段下跌接近2%，高过两星期前的首轮投票同一时段。马克龙争取成为20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而玛丽娜·勒庞希望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投票将会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结束，之后会陆续公布初步结果。分析认为，投票率高低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土耳其总统府通报，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土方愿意在俄乌谈判进程中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包括调解在内的必要支援。埃尔多安又说，必须确保马里乌波尔的伤者和平民撤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会在星期一到土耳其安卡拉和埃尔多安会面，然后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会面。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是一个急速的城市， 亦都有人选择放慢步伐。 Touch Gallery 今次为新生代艺术家刘燕阳以及林嘉怡举办联展，两个人一块一慢，将城市生活经验转化成艺术。听听林嘉怡的介绍啊。 其实我就一向都是关注城市的风景的，咁我係好想透過講城市嘅風景咧，佢反映翻生活嘅節奏啊、模式啊。咁我今次展覽咧，我就用咗素描同埋車線去做兩種唔同嘅作品。我係用同一個畫面去做，但係咧就係彰顯緊兩種唔同嘅速度，都係用一種機械式嘅做法咧去講我哋平時搭車所見到嘅嗰個風景係點樣。 至於劉燕陽就將文藝復興時期嘅藝術風格結合佛學理念。 咁畫畫技巧嗰方面咧，其實係用咗文藝復興嗰時候古典畫嘅做法嘅，先做咗油彩單色嘅底稿，再喺上邊上薄塗。只不過我用嘅薄塗顏色係參考咗浮世繪嗰方面嗰度嗰啲色，冇用翻古典畫嘅顏色。概念理念方面咧，因為我自己係有睇觀心法嘅嘢嘅佛家嗰方面嘅，咁其實係一路畫嗰陣一路做緊一個不思前景嘅練習啦，咁即係唔諗未來，亦都唔諗過去。譬如我有張畫係畫杏花村嘅海旁，如果放低個分別心，讓眼前嘅嘢自由自在咁樣顯現咧，其實係咩都有嘅，有海水、有燈柱、嗰啲人造嘅建築等等等等。 節奏劉燕陽、林嘉怡聯展， 即日起至五月一號， 中環大館 Touch Gallery。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面，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有缘呢就会一攞开收音机就听到我哋啦。咁当然有啲缘分呢就係安排嘅。習慣咗咪安排咗囉。咁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希望你都安排咗。由九点至到十二点任何时间进入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都等緊你。我係 Albert。仲有 Vince 同埋阿坚两个，一个钢琴一个 keyboard。啊，已经好完美。咁我哋将呢啲音乐呢就会融入去一齐成长嘅歌曲里面。好多㗎。多到唔知道你諗緊乜嘢音乐思路呢咁。啊 ,Vince, 不如我提议啦。我又好鍾意本地嘅一位作曲家，佢叫做林敏仪。咁佢细佬林敏聪啦，咁成日出现啦。咁林敏仪呢就真係写咗好多好嘅歌呢俾香港乐坛。唱只阿敏仪嘅歌。 好啊好啊，呢一隻係彩环曲啊，都係林敏聪作词嘅。 都係啊，咁即係子弟情深啦。咁亦都好合拍嘅。佢亦都有好多即係精彩嘅合拍作品。咁呢隻歌原本就係雷安娜嘅。Annabelle, 彩云曲。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花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留住以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心盼可将。 我安静，愿你能 彩云曲，其实是一出电影的主题曲来的，咁啊，应该是八十年代嘅头啦，八一八二咁啦，啊，印象中，咁啊一出咧就好清新嘅青春电影，咁啊女主角咧，你有冇听过庄静怡啊？ 冇啊， 冇啊，阿坚啊，梗系听过，好出名，好，即系而家我讲亲嗰啲全部都靓女嚟，仲有就系、是、有庄静怡啦，有徐杰啦。徐杰咧就系同我做两小无知嘅女主角啦，即系我嘅其中一拍档，咁我好靓女，咁就男有仲有黄造时嘅，又系同我做过女主角嘅，喺电视不过就系、是、爱情安歌，即系那天再重聚嗰、那个，咁啊男唔系主角啦，男仔你知唔知边个啊？你估估唔到嘅， 你 梗唔系我啦，我都想啊咁多靓嘅女主角。男主角咧，佢系第一次演电影嘅，佢叫做刘德华， 啊、 就系呢出《彩云曲》啦。咁啊，即系电影都系叫《彩云曲》，好听嘅只歌，就系、是、阿、雷安娜原唱嘅。咁啊，系阿 Teddy 啊 ，Teddy Robin 做电影配乐，啊，赢埋香港金像奖最佳配乐。咁如果讲起林敏仪咧，我头先讲好中意佢嘅即系作品，加埋阿聪啦，林敏聪即系两子弟嘅合作，佢哋两子弟咧，多谢佢哋都送咗一只歌俾我嘅，为我而写咗一只歌，不过就大家应该可能未冇印象啦，因为当年都冇乜点流行，喺我其中一张黑胶唱片里边，呢只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啊炒翻啲往日情怀。好似久别重逢的一位佳人一样，歌名就叫做佳人，林敏仪作曲，林敏聪写词。 远远有一个佳人，独居深山中归隐，听着鸟声悠然独处，弃尽万千的爱恨。细雨远方飘近，他的心仿似浮云，柔情似水如梦未了，挂念着心底爱人。往昔的欢欣仿似在脑海，心里盼再得亲近，别去旧林，踏上长路万里，往日梦今天再寻。旧欢今轻拥别人，往日情意如梦逝去，眼泪夺空悲不禁。往昔的欢欣一去莫再返，一切已变得虚幻，倦了独还，踏上长路万里，往日梦今天已 残，在繁深山中风里独饮，一切也再不多问，独去独来伴了成共处，弃尽万千的爱恨。 往日的家人在梦中遇见，差不多太多年前，不记得几多年前，当然在某只黑胶碟里面的林敏仪的作品，林敏聪的歌词家人。好了，那些家人那些靓女就遇见了。 那我揀来这首呢，都是一首 Carpenters 的歌啦，叫做 This Mercury。 哦、oh, ，This Mask， 因為好想係好想聽下堅哥 solo。 係啊， 係 嗰日咧，嗰日我係啊，我突然間即係我喺揸車嘅時候，我都有好多歌咧 mix 埋嘅，即係我自己中意咁嘅。咁咧呢一隻歌就係我其中一首，即係自己挑選咗落去我嘅 song list 嗰度。 即 係 你揸車 揸車聽嘅， 一定會聽呢首。 係啦，即係好多都有會聽，但係其中即係我會跳來跳去好多，乜嘢人都有嘅。咁但係呢只係其中一首。因為其實是的，因為 Carpenters 的這首歌是很精彩的，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譬如在電台啊或者是周邊的人很少唱的，又很少播的，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很精彩的這首歌 This Masquerade， 即是這個化妝舞會。 in the way w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e love of living disappears 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do you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at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In this 有唱有弹啊，唱又表演，弹又表演啊！多谢晒啊，边城同埋坚哥， 好犀利， 好犀利啊！临尾嗰啲啊， 好中意坚哥嗰啲， 坚哥嗰啲 solo 嘅演奏。This masquerade， 呢个化妆舞会咧，其实真系讲人生嘅吓，咁啊，我哋而家都系啊，呢几年啊，成日戴住个面具啊嘛，大家系咪？好似化妆舞会咁啊，而且咧，即系初初咧，净系蓝色嘅，记唔记得？白色同埋蓝色两样嘅啫， 而家好多花款。 哇！即系真系从零开始，而家啲花款我谂有几千种。 而家啲女仔我嚟配衫， 梗系要啦。有啲小朋友都几得意嘅，好多花啲碌嘅，有啲卡通嘅，咁乜都有。跟住呢一只咧，有一只歌咧就突然间就哇，好认真地弹吉他。点解咧？因为有只歌咧就我唔记得咧，即系我而家搵翻个歌词，系唔知边时咧就有个。应该是听众嚟写个歌词，咁我留到而家，用 Today 呢只歌咧嚟叫做，译咗就叫做作别良师啊，即系佢个老师咧要走啦，离开学校佢好唔舍得。我唱个歌词，大家听歌词就明佢讲咩噶啦。何以？我的老师令我心感诧异，无意再执教鞭，别了欢欣往事。曾跟他倾开处世意义，未到中途偏偏结束，会否是倦意？师长爱心似比生我父母，苦心分事受知识教孩儿，良师抛低教鞭，我心伤了万次，同学个个退丧不已。唇舌已花尽了，别去偏偏太易，唯有劝请老师尽记欢欣往事，还祝他安康不断友谊。若有相逢，双方也许说声问候语。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边时你识唔识啊 ？Sharon 啊， 识啊， 识啊，而家佢叫沙伦牧师啊，应该 系啊， 系啦，系沙伦牧系牧师嚟嘅。咁啊，当初咧，佢就系第一个人唱，其实系原唱者，就系讲紧爱是不保留，就系佢原唱噶啦。咁多谢佢同我一起唱 The Sound of Music 嘅主题歌啦，又唱埋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 啊嗰啲歌啦。咁非常之挂住佢噃，咁不过佢好开心啦，而家嗰啲仔女都大晒。好，咁Sound of Music 咧又开始咗第二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而家咧我就想睇翻我以前细个入去电影院咧睇一个首轮电影，哇，好记得一出戏咧就系、是。主角咧系一只狮子嚟嘅，唔系狮子王，系狮子与鹅啊！狮子与鹅系电影英文咧就叫做《天生自由》（Born Free）。细只嘅狮子咧，就喺树林嗰度就俾遗弃咗啦。咁佢哋就嗰啲爱护动物嘅人咧，就将佢带翻去屋企，由细就养到大，大到咧系唔可以控制啦，太大只啦。咁同埋佢始终都系有一个天生嘅野性，于是乎最后咧都系将佢放翻去大自然。所以英文歌就叫做 Born Free。因为他是天生自由的，不应该困住他的，不应该困在动物园的，我都觉得。好了，狮子与我之后，我们找了 Vinci， 会选一只英文歌改编的歌。 是的，我选来这一首是妹姐的不如不见，即是 Desperado。 Desperado， Desperado 呢就 Eagles， 之后呢就最出名的呢就是 Linda Ronstadt 的版本。英文歌很多人喜欢唱，不过中文当然都有记得梅艳芳的版本。不如不见， 即使相见，即使相聚数十天，然而 醉了又分，静得心酸。夜静时闷我，方知渴望那份温暖。而面对后果，以前曾许多转变。为何我俩要偷偷再见？你早算我俩已完，为何每每得你摧毁及抱怨？为何永远不惜打算，浓到你受必须永没完？为何令日少的我来苦恋？即使相见，一天见亦会恨短，情没法永远缠，影冲出心愿，还是要分离，生活里没法被温暖，情愿你用狠劲将一切狠心扯断。为何你要我再去兜一圈，而不甘心坚决的了断？你也应该了解人会倦，谁该相见，就算今天喜爱多数年，太短。即使相见，勾不出热爱及温暖，情愿你已远离，终此苦恋，愿未曾遇见。不想你似我在欺骗，自问全为你拒绝相见，为你拒绝相见。若要再度分手，还苦于不见。 呢只原本系 Eagles 啊，作品叫做 Desperado， 中文版咧就以前有位填词人叫潘伟源，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其实潘伟源都写到好多歌嘅，佢以前都做老师，都系好初期下嘅，咁佢不知不觉就写咗好多出名嘅作品，咁就系 Beatles 啦，即系 Beatles 即系 Glenn Frey 嘅作品嚟嘅。Don Henley 啊，嗰啲啊，咁就梅艳芳又中意呢一个，其实好啱啊，梅艳芳唱嘅，因为好多嗰啲歌词啊，嗰啲啦，都系唔系净系唱开心嗰啲，嗰啲郁结啊，哇，嗰啲原本嘅歌都系咁啊，因为 Desperado 咧讲嘅叫做啫，哇，出嚟啊，行嗰啲亡命之徒，嗰只歌真系写得精彩。咁而家有一隻歌咧，都系咁咯。好似喺个乐坛嗰度，差唔多好似顺流逆流咁啦。小凤姐嗰只，即系经历咗好多。咁喺人世当中咧，都系好似呢隻歌一样，经历咗好多。歌名咧就叫做《红尘岁月》，听歌名就知道，哇，都唔系小朋友唱嘅歌。呢隻歌咧原本我好中意嘅，叫做《The End》，由 Earl Grant 嘅名作。谭咏麟的校长就将它改成《红尘岁月》，写词的是小美。回头看红尘岁月，似个戏班剧场，人潮里随时揭幕，碰上对手极强，旧角色类似担演，只需转换对白，剪辑了梦和泪， 妄想加理想，前尘里平和往事布满你的印象，愁和怨徘徊涌现，你已变改立场，令这生最美一张迫于转换对象，转身闭幕结束，换上新的卖相。然而我仍然有梦，总会有点倦容，难忘记如何上路争取角色认同，在这世界有我的诗，有爱有怨有痴，回上演一片痴感觉非自控。爱意里放纵，好似讲系校长点解会唱呢只歌，你知唔知？因为咧，佢爹哋啊，即系我识嗰踢波好叻嘅，诶，谭校长嘅爹哋就好中意 The End 嗰只英文歌嘅，咁、所以佢有机会就唱咗呢一首《红尘岁月》。 咁我拣嚟呢首就系、Tones Between Two Lovers 嘅中文版。 啊，专系揾啲英文歌改中文喎，都好啊呢一 part 啊，我哋都夹埋嘅。 呢首咧叫做《中间人》，系王靖雯啊，嗰阵时仲系都未叫王菲。 王菲嘅前身。 系啦。 两片爱的希冀，当浮在脑海。那个爱得应该，那个要放开，两个也爱，两个也不应该。在脑海，那个爱得应该，那个要放开，两个也爱，两个也不应该。 间人啊嘛，好少听到呢个版本添。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好稀噶，我见我以前，冇记错系 Mary McGregor 啊，嗰个女歌手叫做啊，以前成日播呢一个嘅呢只歌，同埋嗰只另外只 I've Never Been to Me， 咁嗰只就周慧敏嗰只啊，咁啊好多呢啲英文歌改成中文。所以你剛才一路唱，我就想，咦，不如這隻我又未唱過的，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未唱過，就是 Casablanca， 就好熟啦的中文大家都知道，張國榮的歌迷一定知道，這隻叫做片段。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天，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漫步共往情意倍添，暗觉热吻感觉自然，分开只一刻应挂念。想起当初跟他相拥的那天，车厢相看相对，爱心两互牵，亦梦亦幻如雾似烟，再次热吻感觉自然，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就算有真爱念，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觉心酸，跟他的往事消失似烟，他朝堂再会莫再挂念。相相看相对，爱心两互牵，亦梦亦幻如雾似烟，再次热吻感觉自然，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就算有真爱念，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觉心酸，跟他的往事消失似烟。 照统再会，莫再挂念。就算有真爱念，亦会有变迁。就算痴心两面，亦各心酸。跟他的往事消失前，他照闯再会，莫再挂念。若有一天真的再会，亦作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内科医学院说，在第五波疫情下有9000多宗死亡个案，大约70%是60岁以上未有接种新冠疫苗人士，而目前大约有350000个长者仍然未接种新冠疫苗。学院引述研究指出，今年1月至3月爆发变种病毒 Omicron 期间，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打针的同龄人士超出20倍。学院又说，根据英国卫生当局相关报告显示，如果患者已经打针，康复后患有长新冠后遗症的机会比未打针的患者低。学院呼吁长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减少出现重症和死亡风险，避免患有长新冠后遗症。政府表示，在东区、荃湾和沙田的污水检测到呈阳性结果，和病毒量相对较高。房屋署和当区的民政事务署将会陆续向区内居民、清洁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160000个快速抗原测试包，给他们自行检测。这些地点包括东区的杏翠苑、翠乐村、翠湾村、荃湾的梨木树村、梨木树一村、梨木树二村、大白田村、中葵涌村、怡波镇新村、古坑村、油麻磡村、海坝新村第二段、石围角新村、骏亭山、星柏山和上葵涌村、沙田的博康村。韩联社报道，北韩或者在建军90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深夜阅兵仪式。报道说，南韩军方和情报部门研判，平壤很可能在踏入星期日午夜前后，在金日成广场举行有大约20000个官兵参与的阅兵仪式，预计多款新型武器将会亮相。报道指出，北韩政府在平壤大同江上修建了2座浮桥，将举办阅兵的金日成广场和对岸的主体思想塔广场连接。另外，金日成广场内还划出乐团表演区，设置了大型银幕。今次将会是最高领袖金正恩执政以来首次在建军纪念日进行阅兵仪式，分析认为目的是炫耀武力的同时，谋求巩固内部团结。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进行之际，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个神父受伤。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伤者没有生命危险，疑凶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朝早，一个男子在教堂内施袭。尼斯市长形容涉嫌行凶的男子精神不稳定，并没有刑事记录。前几日买了一把刀。一个地方议员说，受伤的神父被刺了几下，一个修女尝试抢夺疑凶的刀的时候手部受伤。法国传媒报道，疑凶是31岁的法国人，没有恐怖袭击嫌疑。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 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考试冇有怕，因为有我哋帮你一把。 帮咩啊？ 帮考生打气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7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嚟嘅， 仲唔快啲去留言？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当代中国经历巨大的政治文化蜕变， 在这段时间，各种实验艺术百花齐放，他们除了为世界艺坛带来影响，亦都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 M 加希克藏品就收藏了超过1500件当代中国艺术作品，我们听听 M 加视觉艺术副策展人谭雪莹的介绍。 M 加希克藏品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当代艺术藏品，整个展览是一个编年的形式，我们是以围绕住文化大革命末期和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深远改变。观众可以见到希克藏品入面大约有200多件的作品，他们分布在7个部分展出。我们是会展示当代中国艺术在这40年以来的一个转变。 谭雪莹提到，这批艺术品风格广泛，当中有不少以崭新破格的艺术手法创作，譬如好像林天苗的装置作品《边》这样。 林天苗将自己的头像打印成一幅失焦的巨型相片，而我们很难在这个相片里面分别一个性别的特征。这张相片背后是以棉线编成的鞭子，一直连接到一个小荧幕上面，当中播放着一双手去用线编鞭子的一个画面。长久以来，编织和纺织生产一直是认为一个女性的专属工作，而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会见到林天苗那一幅雌雄莫辨的肖像，能够让观众去重新思考我们对于性别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 M 加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展览， 即日起至10月7号， 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Promises they've made. 2 years have slowly passed us by. 2 years that changed both our lives. But one 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That's the promise that we've made. as your train pulls into view. I catch a fleeting glimpse of you as you wave to me, hello, just to say you're home. As I hold you here tonight, everything just seems so right. As the radio plays our song, our love goes on. Homecoming 啊，咁啊，亦都系《黑从何处来》嗰个原装啦。本来咧，系一首钢琴音乐嚟嘅，冇人唱嘅，系我第一个唱。因为喺香港揾一位当年一个广告界嘅朋友写呢个英文歌词，叫做《Homecoming》，都啱噶啦。因为而家呢只歌咧，嗰个 mood 咧，个情绪咧就系等啲家人、等啲爱人、等啲最好嘅朋友。翻屋企，真系好多，我谂好多即系亲戚朋友喺香港以外，好想翻嚟， 系探屋企人。 但系真系你睇电视都知啦，每一日都有呢啲新闻，就系好难，好难咩咧？好难好多样嘢，好难 book 机票，好难 book 酒店，好难攞嗰个检疫，因为要全部要就时间，尤其喺外国读书嗰啲朋友。咁希望呢個 homecoming 咧，就好快、好暢順咁樣咧，好自然地、好開放地，就可以翻到屋企啦。homecoming 之後咧，就不如咧就揾一隻好似襯翻我呢隻歌咁噶啦，你叫做等了又等， 抒發下啦， 抒發下感情啦。不過咧，始終都會等到嘅，大家唔使心急。不過等下邊時咧，同大家抒發下內心等了又等的。心情 但愿再发可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人渺渺，细枝长衬，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雨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再说无望也不要紧，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日会来，重新多可爱盼望。 兴奋 啊！等到兴奋，因为都会嘅。等终于都叫做诶，即系顶波完咗啦，应该完啦。咁我哋都等到，所以头先我哋都唱啲 Point Three 啊呢啲咁嘅歌啦，都系发自即系自己嘅感觉。 系时候伸个懒腰就谂下去边度松下啦。 系啦，好睇一睇啊天气适唔适合去松下先。现在就27度，湿度 81%。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晚间大致多云，明日早上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哇，好似夏天咁，应该来临了，局部地区有骤雨添。咁就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都似时间咁差唔多啦。呢几日，不过好彩嘅，我呢几日咧都喺郊外，话有骤雨，但系一滴雨都滴我唔中，唔知真系咪有雾我唔知。不过阳光普照啊，真系要撑太阳有嗰种，非常好，非常好。跟住嚟呢只歌咧就中西合璧啊，因为西嗰个人咧就叫做许冠杰，飞仔嚟噶嘛，以前长长头发，不过咧就着起一件古装喎，喺个艇嗰度咧，喺个艇度做乜咧？唔系打机啊，系捉棋啊， 以前个 MV 啊，我讲紧啊，系讲紧系咩咧？讲紧以前许冠文、许冠杰嗰个《双星报喜》里边咧，就会唱呢只歌嘅《西施与棋》。情就与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冲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中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捉完棋了，有冇赢到呢？有冇赢都好啦，唔好立乱张人君啦，好唔好啊？翻工嘅朋友，阿边时，你只咩歌？ 唔会嘅，唔会咁容易张人君嘅，除非 立乱， 除非你老板同你讲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嘅啫。 哦，哇，咁都唔好咁夸张。 咁你都可以有将军嘅本钱 啊，都唔好啦。就算你就系越有本钱，就唔好越就乱咁张人君，好嘛 ？OK。 曾听说有许多恋爱， 有结果却胜伤心，这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是我不敢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感到意外，让我献出同样悲哀，全面喝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如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谁似你这般欣赏我，谁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教导给我，让爱一生好好把你照料，从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冷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 不可取替啊！ 究竟是两公婆唱啊，抑或许志安唱 先？其实原唱是许志安的，系啊。咁啊，之后郑秀文就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过，系、 哦、 啊。咁但系咧好特别嘅，因为咧喺我印象中好像在许志安的版本咧，有把女声的和音就是郑秀文嚟嘅。 哦。都好好應該啊，好順理成章啊，係咪啊？亦都好啱嗰個歌曲嘅內容。睇一個鐘，原來差唔多11點啦。 十一点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小时的二千靓歌在重聚，千祈不要离开住啦。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有 Vince， 有 Ken， 还有我是 Albert。 那一会间究竟会唱什么歌呢？告诉你，我们都未必知道。因为太多歌在我们脑海里浮现，也都可能唱到你心中想听的那首歌都未定。新闻后再见啦，好吗？ 至当地中午，投票率是26.41%，比2017年同时段下跌接近2%，高于两星期前的首轮投票同一时段。马克龙争取成为20年嚟首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而极右国民联盟的玛丽娜纳蓬希望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选前民意调查显示，马克龙的领前优势稳定，分析认为投票率高低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大部分地方的投票将会在当地晚上7点结束，几个大城市的票站就会开放至晚上8点，之后会陆续公布初步结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Growing up, my best friend was a unicorn. The others smiled at me and called me crazy. But I was not upset by knowing I did not conform. I always thought their seeing must be hazy. The unicorn and I would wide awakeLaying, dancing and romancing in the wild flowers. And we sing, seeing is believing in the things you see. Loving is believing in the ones you love. Seeing is believing in the things you see. Loving is believingIn the ones you love. When I was 17, my best friend was the Northern Star. The others asked why I was always dreaming. But I did not reply. I found my thoughts were very farAway from daily hurts and fears and scheming. The Northern Star and I would share our dreams together. Loving, sighing, sometimes crying in all kinds of weather. And we sing, seeing is believing. Seeing is believing. In the things you see. In the things you see. ones you love. And now that I am grown, my best friend lives inside of me. The other smiled at me and called me crazy. But I am not upset, for long ago I found the key. I've always known that seeing must be crazy. My friend inside and I will while away the hour, playing, dancing and romancing in the wild of flowers. And we sing, seeing is believing in the things you see. Loving is believing in the ones you love. And we sing, seeing is believing in the things you see. Loving is believing in the ones you love. 呢班民歌友咧就系我哋以前啲老友记，都好耐好耐之前嘅一个录音。当然啦，只歌就好熟啦，吓 Vince 三人行嘅原装叫做 Unicorn Song。咁啊，多谢晒我哋一班四眼仔民歌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如果讲起头先只三人行咧，我谂起阿 Lam 啊嘛。阿 Lam 咧即系。除了很厉害，即是将一些外国的歌改编，他自己作曲都很厉害。有一首歌他自己作的，还是好像很中国化的，他特登的。林子祥作曲，郑国江填词的《再见杨柳》。 柳是风中特别柔，无奈春风不为情留，情人物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应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才折花，分手偏偏折枝柳。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会消瘦。雨中柳丝仿似特别瘦，情泪点点叶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柳是风中特别柔，无奈春风不为情留。情人物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应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才折花，分手偏偏折枝柳。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 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心谁让留，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流丝仿似慢慢流，情泪点点已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 再见杨柳。 这一排就Lam 同埋叶倩文咧喺度对决紧，咁我就揀你一首叶倩文嘅《会一会你先》嘅 对决，喺个 show 度， 喺个 show 度对决啫， 即系唱歌对决啫。 系啊，咁啊呢个我觉得几都中式嘅个感觉，就系甜言蜜语。 哦，系啊 ，Sally 嘅只好熟嘅歌。 像那酒般浓，星与月到此刻不自重，原来同学我午夜沉梦，伤心于此际无色百万重，缘何别了竟相逢，笑聚散此生都不懂，原来离别过更是情重，心底方知道梦里为谁痛，万千岁月如一梦，仿佛水里飘向影中，世问谁有倦容，甜言蜜语酒般浓，心里又怕此刻一朝空，祈求红日会五欲沉梦，不枉将今晚倦了愿而送，求红日会继续沉梦， 送。 甜言蜜语，真系氹死人嗰啲。叶倩文嘅歌嚟嘅，我突然间咧，谂起一只歌咧，系一个点唱嚟嘅喎。 系啊。 点解阿卢燕薇咧，阿 Brenda Low 咧，咁佢喺温哥华噶嘛？咁佢之前点我唱嗰只歌咧，我始终冇唱到俾佢听。呢只歌咧，我谂你唔系个个知啦，即系但系我喺中学嘅时候学嘅。好喜歡這首歌，咁後來所以我做了歌手咧，我都在唱片度錄啦，嚇、啊，咁就錄過唔止一次添。不過好耐好耐冇唱這首歌咧，就好冷門下嘅。以前咧有個作曲家咧叫做 Ron McCoon， 咁啊好出名。佢寫咗呢只歌，我一聽就已經喜歡。咁究竟幾時學嘅咧？就係、是。我在學校中學的時候咧，嗰啲民歌比賽咧，咁樣我有位師兄咧高我幾班，你有冇聽過一個名叫關西夢？阿堅哥有冇聽過？關西夢你未聽過？嗰啲好出名嘅一個商台嘅 DJ 嚟，咁啊亦都係我中學嘅師兄，咁佢咧就參加民歌比賽咧，我聽佢係唱呢只歌，哇好好聽喎呢只，即係係冷門啲嘅，叫做 Jean。嗰只歌咧叫 Jean， 即系个女仔嘅名字啊咁、啊、我谂我都唔知几多年冇弹过，冇唱过，唔知识唔识弹，可能唔识嘅。你有冇揾到有啲网上有啲歌谱？我弹下先啊 ，DQ 啦，不如啊，我撞嘅啫。咁唱俾啊，因为呢个点唱就系卢燕薇喺温哥华嘅点唱，送俾大家。Jean。Roses are red, all the leaves have gone green, and the clouds are so low, you can touch them, and so come out to the meadow, Jean.Jean, Jean, you're young and alive. Come out of your half-dreamed dream and run, if you will, to the top of the hill. Open your arms.Bonnie Jean, till the sheep in the valley come home my way, till the stars all around me and find me alone, when the sun comes a singing and I'll still be即係好多啲偏門嗰啲歌，但係我係唔知即係可能少年時候已經好中意咁啊，即係變咗好似一個情有獨鍾嘅一啲私房歌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叫 Jean 一個女仔嘅名字。如果你個啱啱個女朋友或者太太叫做 Jean 咧， 你一定要学呢只歌啦。OK， 阿 Vince 咧都会有好多呢啲，即系自己心里边嗰啲心儿歌曲嘅。 呢一只咧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咧，其实 哇， 原唱系唔系猫王嘅？ 唔系。 但我听嗰个就系猫。 猫王就系佢喺夏威夷嗰、那个卫星全球直播嗰度有唱呢只歌，所以令到呢个好唱。另外我最中意嗰个版本系 Dusty Springfield。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哦。我中意。 Just be close I am。 最中意嘅版本系 Sabrina。嗯。 阿Sabrina 啊，一上嚟再上嚟嘅时候就再叫佢唱啦。點解咧？因為呢只歌咧，係即係 Dusty Springfield， Dusty Springfield 嗰啲 mood 啦，少少滄桑，少少滄桑味，少少把聲沙沙地咁樣。你把聲試下啦，清得滯，我懷疑。 但係呢首歌太好聽，想試下玩。 OK， 我好想聽呢只，同埋其實我曾經想喺度唱嘅。係 咩？ 係啊，但係覺得把聲唔夠沙。 哦。 好，聽下 Vince。 Said I'll leave you. You said you would always stay. It wasn't me who changed, but you. And now you've gone away. Don't you know that now?Just a memory. Life seems dead and so unreal. For that's love is lonelines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feel.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Just be close at hand.Stay forever, I will understand. Believe me, oh,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just be close at hand. You don't have to stay forever, I will understand. 好少可咁激动噶你， 系咯，我就觉得呢首歌唔可以太 唔可以唔激动，唔可以唔激动，冇得轻嘅呢只歌， 系啊， 即系尤其是佢原装，我头先讲嘅 Dusty Springfield 啦，哇，你听听佢嘅版本，佢先系真系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先入为主，当然呢只歌真系好有气势，好啱，但系由佢去唱咧，一个好有。即係點講咧？係好有經歷同埋好成熟好嘅一位女歌手，佢唱所有歌都差唔多好聽，好有佢自己嘅風格同埋，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頂級嘅歌手嚟。 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是、咧？有時譬如我哋兩個把聲都唔屬於話即係。 好好闊嘅聲咧。咁有時要唱呢啲歌咧，哇，好似特別咧，比原本要做多少少力啊，然後先可以表達到個感覺。如果唔係咧，就會太過幼細咁樣咯。 咁啊，當然啦，除非你將成隻歌你唔好跟，你譬如你頭先你同阿堅一齊彈嘅時候咧。佢嗰種 arrangement 咧，都係跟翻原本嗰、那個。佢原本嘅時候，你根本就係已經係要咁唱嘅。如果唔係，你唔能夠由。但係除非你轉咗佢，譬如話揾個吉他，揾個咩都得㗎。但係可以好好聽過，但係你唔知道。如果你話未聽過原裝正版咧，就好平白，好即係好客觀地接受到。 都幾好聽 嘅 喎，呢 可以好好聽嘅，可以。但係呢只歌咧係真係原裝嗰個，你都爆上去， 爆聲！ 哇，真係好即係經典歌嚟㗎啦。即係當然嚇，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嗱，唔使講咁多啊，心照。睇下鐘已經係11:30啦，咁一路原來已經眨眼眼唱咗兩個半鐘啦。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究竟你心中有啲咩歌想听嘅咧？唔出奇噶，好似买六合彩咁，可能会中嘅。一阵间唱俾你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跌穿500宗，今日新增429宗，当中19宗是输入个案。新情报死亡个案有13宗，第五波疫情累计死亡个案增至9036宗。对于有专家说本港已经筑起免疫屏障，可以提早推行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放宽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说无法掌握社区内的实际感染人数，而抗体亦会随时间下降，相信未来两三星期即使疫情没有反弹，每日确诊宗数仍然会维持在三位数，仍然要时间观察疫情发展。中心又話，聽日起有超過500間學校復課，對疫情會有一定風險，提醒學生翻學前要做快速檢測，同時學校要做好情報工作。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今日落區探訪兩個基層住戶，聽取意見。他的競選辦夜晚向傳媒發放片段，李家超先后询问两个家庭，如果将来兴建公屋，在街市、超市、交通等配套设施未完全落成下，但可以提早半年到一年入伙，是不是会选择先行入住？李家超又向他们表示，在房屋供应问题上，他当然希望将时间压缩，增加更多单位，但这个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他会努力，希望做出成绩。李家超又说，他并非靠一人解决问题，而是共同解决。他听了意见后会尽量克服，形容当中一定有难度，但每人一小步加起来就是一大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东正教复活节讲话，强调没有邪恶可以摧毁这个国家，并祈求上帝将幸福归还孩子，并为悲伤的母亲带来安慰。泽连斯基在基辅一座有1000年历史的教堂发表视像讲话，相信光明会战胜黑暗，乌克兰必定会取得胜利。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呼吁，趁东正教复活节在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停火，并设立人道走廊给平民离开。联合国乌克兰危机协调员阿雅德亦呼吁立即停止在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以便疏散平民。阿雅德在声明说，等待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生命处于险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

逐渐逐渐回复翻我哋往日轻松愉快嘅生活。歌名叫做《For the Good Times》，美好嘅时光，我哋一起分享。Don't look so sad. I know it's over, but life goes on, and this world keeps on turning. Let's just be glad we had some time to spend together.There is no need to watch the bridges that were burning. Lay your head on my pillow. Hold your warm and tender body close to mineHear the whisper of the raindrops blowing softly against my window. Make believe you love me one more time. For the good times.Get along, and I'm sure you'll find another. But please remember, I'll be here. I'm gonna stay right here. And if you should ever find you, you say the word about tomorrow.Good times. Lay your head upon my pillow. Hold your warm and tender body close to mine. Oh, won't you hear the whisper of the raindrops?Blowing softly against my window, make believe you love me. Oh, one more time for the good times, for the good times. 美好的时光。属于你 For the good times 跟住下来我们请阿 Vincent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Yeah, 你都知道的 唉还有一说我们好像古歌游戏一样你一如果你认真弹个 intro 就不用说都行如果你不弹那个前奏呢就 Will you 有些什么歌呢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那首歌呢就很有趣的那首歌那个国语歌的歌词呢他就说跟他的爱侣呢就一起在收音机里听到一首英文歌叫做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所以他中文都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就是这一首了 Tonight you're mine completely. You give your love so sweetly. Tonight, the night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But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Is this a lasting treasure or just a moment's pleasure? Can I believe the magic of your signs?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Tonight with words unspoken, you say 快咯，十五分钟之后就到明天。 系、yeah. 啊， 咁诶，究竟仲爱唔爱你咧？你就翻屋企就知噶啦，吓、啊，好、yeah. 快知。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嗱、啊，咁诶，类似嘅歌名都好多好多相似嘅，吓、啊，咁诶呢只好出名嘅歌嚟嘅。跟住落嚟睇下个钟，望下个天，哇，满天星光，谂起呢一首。原本呢一半呢就是来自 Cats 里面有一段呢就是清唱咁样嘅，然后呢跟住呢就变咗中国嘅音乐，中国嘅歌曲叫做花非花，两只歌加埋就成咗呢一首。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甜，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 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齐燃点你路，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趟。心有永跟你共往远远的那方，寂寞是倦是若你要热诚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趟，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趟。 四个夜字，有一首非常精彩的国语歌。多谢阿边士，多谢阿坚哥。我哋三个已经话喺呢个疫情当中咧，眨眼就到过咗几个月，应该好快咧，我哋就会请阿外边嘅嘉宾聚下旧。多谢你收听。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心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在海外听的朋友，多谢未必听紧现场 live 的朋友，听紧重播的都好，都是我们识了很久的好听众好朋友。我们下个礼拜星期日同样时间九点再见。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